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139回。大婚前夜，谢之芳不得已收了铺在矮榻上的床被，回将军府准备迎亲事宜。临走之前，他坐在谢之真面前，看着他用完了一整晚夜窝羹，依依不舍地摸了摸他的脸，低声道： 姐姐，明日一早我就来接你，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 谢之真点点头，柔声叮嘱他： 你路上小心些。 亲自将弟弟送出门，没过多久，谢夫人抱着个匣子走过来，挥退左右紧闭房门，却原来她是要遵循古礼过来教谢之真通晓人事的。看着匣子里一沓画工精美的壁火图，谢之真忍不住红云拂面，局促地拢了拢发鬓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谢之芳在他屋里混赖了一个多月，又是个肆无忌惮的性子，谢夫人拿不准自己这算不算多此一举，又怕有些话没有说到往后累得他吃苦头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 真娘莫休，夫妻敦伦，天父地载，方能阴阳和谐，乾坤有序，此事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 他取出最上面的那一张图递到妓女手里，指点着她其中关窍： 少年人血气方刚，明堂又莽撞急躁，你可不能一味纵着他，必要时哄他轻些慢些，多疼惜疼惜你。 谢之真脸红得厉害，又不好拒绝母亲一番好意，磕磕巴巴地说： 多谢母亲提点，我记下了。 谢夫人继续往下讲解了几章，见谢之真满面通红，羞得要哭，便也猜到他和谢之芳尚未越过界限，暗自惊讶的同时也对他多了几分怜惜。他抬手摸了摸柔顺的鬓发，又轻轻拍了拍他肩膀，问道： 真娘，你心里害怕吗？ 嫁给自己的弟弟，着实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事，好歹做了一场母女，谢夫人比谁都清楚谢之真的性情，因此也更明白迈出这一步对他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谢之真点了点头，片刻之后又摇摇头，抬手牵住谢夫人的衣袖，垂着鸭羽般的长睫回答道： 我只是觉得紧张。 他已经下定决心以妻子的身份和弟弟站在一处，不管即将面对的是祝福和欢呼，还是鄙夷与非议，他都不再退缩，不再逃避了。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完成姐弟到夫妻的关系转变，该怎么应对令他无力招架的热情，更加不知道要怎么挨过洞房花烛夜。谢夫人弯腰抱了抱他单薄的身子，柔声道： 不必紧张，明堂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 最开始的时候，他对谢之芳的心思依然十分不赞同，只觉他是得了失心疯，此事必然成不了。可到头来谁都拗不过他，眼看着他为了谢之真出生入死，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原来的名姓与身份，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，就连谢夫人也不忍阻拦。如今谢之真这边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，这也算他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吧。送走了谢夫人，妹妹谢之灵又过来寻他。小小的少女穿着白袄红裙，头戴几朵绒花，瞧起来粉雕玉琢，天真烂漫。将自己熬了许多个日夜绣得的帕子香囊一股脑儿送给姐姐，谢之灵赖着不肯走，又不说话，要哭不哭地看着他。 灵儿，这是怎么了？ 他不问还好， 这么一问，谢志玲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 母亲已经全告诉我了，我就知道是他，只有他总想着跟我抢姐姐。 谢之灵自幼失母，靠着姐姐的庇佑和关照，方才没有在这深宅大院里受太多委屈。因为谢之芳对姐姐起了别样心思，再加上季温瑜在一旁虎视眈眈，姐姐不得不离家千里，从此再见一面都成了奢望。好不容易盼到他回来了，还没来得及高兴多久，最讨厌的那个异母哥哥又换了个身份杀了回来。这次做得更绝，竟要直接用八抬大轿将他娶走，怎能不让谢之灵肝肠寸断，又气又恨呢？谢之真连忙给妹妹擦掉眼泪，柔声哄道： 快别哭了，便是嫁了人，我以后经常会来看望你们的，你若想我了，也可直接去将军府寻我。 那个讨厌鬼才不会放我进门。 谢之灵一头埋进他怀里，哭得好不伤心。 姐姐，是不是他要挟你，逼迫你，你才答应这门婚事的？母亲不许我多问，可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一定是他用了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才逼你就范的。 还不等谢之真否认，他便踮起脚尖，凑在他耳边轻声道： 姐姐，要不然我帮你从这里逃出去吧。我悄悄准备了不少迷香，足够迷晕几十名护卫，有使人雇了船只在河边等着咱们。 谢之真心里一跳，生怕被谢之方的人听见寻妹妹的麻烦，忙不迭掩住他的口提醒道： 灵儿，慎言。 看着妹妹睁得大大的眼睛，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： 明堂没有胁迫我，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他的，这样的话往后不要再说了。 谢之灵瘪了瘪嘴，又抽噎了几声，见姐姐态度坚定，只得歇了带她逃跑的念头，没精打采地点了点头： 灵儿，你已经是大姑娘了，多多少少还是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，总这么风风火火，往后要吃亏的。我出家以后，家里就只剩你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我心中着实放心不下。 谢之真握住妹妹的手，殷殷嘱托： 母亲为咱们谢家殚精竭虑，我不能在跟前尽孝，你平日里替我多照顾照顾她，若是遇到什么棘手的事，便使人来给我送信，亦或找你哥哥，找你姐夫拿主意。 说完最后这句，他有些害羞，抬手摸了摸妹妹的头发。谢之灵认真地听着，郑重应下，又道： 姐姐你放心，我都听你的，只有一条，若谢明堂敢给你什么委屈受，你立时告诉我，看我不揍得他鼻青脸肿，哭爹喊娘。 度过了这格外难挨的一夜，谢之真于卯时一刻起身，由全福太太搅了脸，坐在镜帘之前上妆。镜子是谢之芳花重金从宋永仪手中购来的，产自西洋，打磨得极为光滑，用的材质也特殊，照得人纤毫毕现，和中原常用的铜镜天差地别，令人啧啧称奇。谢之真随宋永仪出海时见过此物，知道进价不过三五两银子，既对表哥借机杀熟的行为哭笑不得，见弟弟兴高采烈献宝般的模样，又不好意思泼他冷水，只好装作不知，任由谢之芳做了这个冤大头。脸边细细的绒毛被棉线尽数绞去，本就银白如玉的面孔如同剥了壳的鸡蛋，更显细嫩光滑。全福太太乃是谢夫人的闺中密友，一边熟练地给她描画峨眉，一边没口子地夸赞，直说她是仙子下凡，嫦娥转世。一个时辰过去，谢之真打扮停当，看着镜子里明艳夺目的美人，一时间觉得有些陌生。她素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平日里穿得素雅清淡倒还罢了，这会儿头戴宝冠，耳垂明月， 身穿红衣兼披霞帔，当真是秀色绝世，倾国倾城。屋子里随侍的丫鬟们都看直了眼，琵琶跪在地上为她换上绣着交颈鸳鸯的绣鞋，鞋尖各坠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，通体无瑕，晶莹剔透。到了辰时三刻，向来只着玄衣的林轩难得换了身浅红色的喜庆衣裳，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嘴里不住抱怨着： 说好的四时过来接亲，他现在就带着花轿和数百名随从将门外的街道堵了个严严实实，真怕姐姐插翅飞走不成。昨夜说紧张的睡不着，磨到子时方走，寅时便使人叫我动身，我不用睡觉的吗？真是越来越不像样。 他虽然没有明说是谁，可屋里的人都听得明白，一个个捂嘴偷笑，就连谢之真唇角也略微勾了勾。看见今日美艳无双的他，林轩愣了愣神，整整衣袖弯腰道喜，脸上也带了点笑模样。 姐姐，待会儿我背你上轿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